绛侯周勃世家。绛侯周勃者，沛人也。其先卷人，喜沛。伯以之伯屈为生，常为人吹箫己丧事，才官隐强。高祖之为沛公初起，伯以中捐从公胡陵，下方舆。方舆反与战，却势。公封击秦军荡东，还军留即萧，复攻荡破之。下夏邑先登，赐爵武大夫。公蒙舆取之，击章邯车骑殿，定魏地。公元期东民，以往至利取之。公聂桑先登，击秦军阿夏破之，追至濮阳，下真城。公都官定陶，袭取苑渠，得善府令。夜袭取临济，公张以前置卷破之，击李由军雍丘下。公开封，先至城下为多。后章邯破杀项梁，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荡。自初起沛还至荡，一岁二月。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，为荡郡长。沛公拜伯为虎贲令，以令从沛公定魏地。公东郡位于成武，破之，击王离军破之。公长射先登，公颍阳勾氏绝河津，击赵奔军失北。南宫南阳守已，破武关姚关，破秦军于蓝田，至咸阳，灭秦。项羽至，以沛公为汉王。汉王赐伯爵为威武侯。从入汉中，拜为将军，还定三秦。至秦，赐十邑怀德。公怀里好治，罪击赵奔，内史保于咸阳，罪北宫七击张平、姚昂军。西定迁，还夏梅平阳，为章邯废丘，破西城，击道八军破之。公上归，东守姚关，转击项籍，攻屈逆，罪还守敖仓，追项籍。籍已死，因东定楚地泗水东海郡，凡得二十二县，还守洛阳、溧阳，赐与颍阴侯共十钟离。以将军从高地击反者燕王臧荼，破之邑下。所将卒当持道为多，赐爵列侯，剖符世事勿绝。十将八千一百八十户，号绛侯。以将军从高地击反韩王信于代，降下霍人。以前至武泉击胡济，破之武泉北。转攻韩信军同堤，破之。还降太原六城，击韩信胡济晋阳城。因击胡济平城下，所将卒当持道为多，伯迁为太尉。击陈豨、屠马邑，所将卒斩西将军乘马痴。击韩信、陈豨、赵立军于楼烦，破之，得西将宋醉、燕门守混。因转攻得云中守宿、丞相姬嗣、将勋。 定燕门郡17县、云中郡12县，因腹肌西灵丘破之，斩西，得西丞相程纵、将军陈武、都尉高嗣，定代郡9县。燕王卢绾反，伯以相国代樊哙将，击夏冀，得宛大将狄、丞相偃、守敬、太尉若、御史大夫师，屠浑都，破宛军上兰，复击破宛军沮阳，追至长城，定上谷12县，右北平16县，辽西、辽东29县，渔阳22县。最从高帝得相国1人、丞相2人、将军2000担各3人，别破军2、下城3、定郡5、县79，得丞相、大将各1人。伯为人木匠敦厚，高帝以为可主大事。伯不好文学，每召诸生税事，东向坐而责之，去为我语，其追少闻如此。伯既定燕而归，高祖已崩矣，以列侯是孝惠帝。孝惠帝6年，至太尉官，以伯为太尉。10岁，高后崩，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，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，秉汉权，欲威刘氏。伯为太尉，不得入军门，陈平为丞相，不得任事。于是伯与平谋，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，其语在吕后孝文氏中。文帝既立，以伯为右丞相，赐金5000斤，10亿万户，居越余。人或说伯曰：“君既诛诸吕，立代王，威震天下，而君受厚赏，处尊位，以宠，久之即祸及身矣。伯惧亦自危，乃谢请归相印，上许之。遂于丞相平卒，上复以伯为丞相。10月余，上曰：前日吾召列侯救国，或未能行，丞相无所重，其率先之，乃免相救国。遂于每河东守卫行县至将，将侯伯自谓孔朱，常披甲，令家人持兵以见之。其后人有上书告伯欲反，下廷尉，廷尉下其事长安，逮捕伯治之。伯恐不知至辞，立稍亲辱之。伯以1000斤与玉立，玉立乃书独备示之，曰：以公主为证。公主者，孝文帝女也。伯太子圣之上之，故欲立教引为政。伯之义封受赐，尽以于伯昭。即系及伯昭为言伯太后，太后亦以为无反事。文帝朝，太后以茂序低文帝，曰：将侯挽皇帝喜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故欲反耶？皇帝既见将侯欲辞，乃谢曰：立方宴而出之。于是使使持节射将侯，复决议。将侯既出，曰：吾常将100万军，然安知玉立之贵乎？将侯复救国。孝文帝11年卒， 是为武侯，子胜之代侯。六岁，上公主，不向终，作杀人，国除。爵一岁，文帝乃择绛侯伯子贤者河内守亚夫，封为条侯，续绛侯后。条侯亚夫自魏侯为河内守时，许父相之曰：“君后三岁而侯，侯八岁为将相，持国柄，贵重矣，于人臣无两。其后九岁而君饿死。”亚夫笑曰：“臣之兄以代父侯矣，有如族，子当代。亚夫何说侯乎？然既以贵如父言，又何说饿死？只是我。”许父指其口曰：“有从里入口，此饿死法也。”居三岁，其兄绛侯胜之有罪，孝文帝则绛侯子贤者皆推亚夫，乃封亚夫为条侯，续绛侯后。文帝之后六年，匈奴大入边，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，军霸上，柱资侯徐厉为将军，军棘门，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，军细柳，以备胡。上自劳军，至霸上及棘门军，直驰入，将以下计送迎，以而知细柳军，军势力披甲，锐兵刃，构弓弩，持满。天子先驱至，不得入。先驱曰：“天子且至。”军门都尉曰：“将军令曰，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之诏。”居无何上至，又不得入。于是上乃使使持节召将军，吾欲入劳军。亚夫乃传言开闭门，闭门侍立为从属车骑曰：“将军曰，军中不得驱驰。”于是天子乃按配徐行，至营，将军亚夫持兵一曰：“戒胄之事不败，请以军礼见。”天子为动，改容侍车，使人称谢。皇帝敬劳将军，乘礼而去。既出军门，群臣皆惊。文帝曰：“嗟乎！此真将军矣，能者霸上棘门军，若儿戏耳，其将故可袭而虏也，至于亚夫，可得而犯也。”称善者久之。月余，三军皆罢，乃拜亚夫为中尉。孝文且崩时，戒太子曰：“即有缓急，周亚夫真可任将兵。”文帝崩，拜亚夫为车骑将军。孝景三年，吴楚反，亚夫以中尉为太尉，东击吴楚，因自请上曰：“楚兵飘轻，难与争锋，愿以粮委之，绝其粮道，乃可治。”上许之。太尉既会兵荥阳，吴方攻粮，粮急请救。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，深闭而守。粮日时时请太尉，太尉守便宜，不肯往。粮上书言景帝，景帝时时召救粮，太尉不奉诏，坚壁不出。而使轻骑兵攻高侯等，绝吴楚兵后十道，吴兵伐粮，击朔欲挑战，终不出。夜军中惊，内相攻击扰乱，至于太尉帐下，太尉终卧不起，请之复定。后吴奔避东南邹， 太尉使备西北，以而其精兵果奔西北，不得入。吴兵饥饿，乃引而去。太尉出精兵追击，大破之。吴王毕弃其军，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，保于江南丹徒。汉兵因乘胜，遂进鲁之，降其兵，购吴王千金。月余，越人斩吴王头以告。樊乡攻守三月，而吴楚破平。于是诸侯乃以太尉计谋为事。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隙。归复置太尉官，五岁迁为丞相，景帝甚重之。景帝废立太子，丞相故争之不得，景帝由此疏之。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调侯之短。窦太后曰：皇后兄王信可侯也。景帝让曰：使南皮张武侯，先帝不侯。及臣即位乃侯之，信未得封也。窦太后曰：人主各以时行耳，自窦长君在时，竟不得侯，死后乃其子彭祖故得侯，吾甚恨之，帝去信侯也。景帝曰：请得与丞相议之。丞相议之，亚夫曰：高皇帝曰，非刘氏不得王，非有功不得侯，不如曰天下共击之。今信虽皇后兄，无功侯之，非曰也。景帝默然而止。其后匈奴王为徐卢等五人降，景帝欲侯之以劝后。丞相亚夫曰：彼背其主降陛下，陛下侯之，则何以则人臣不守节者乎？景帝曰：丞相亦不可用。乃西封为徐卢等为列侯。亚夫因谢病。景帝终三年，以病免相。请之，景帝居晋中，召调侯，赐食。独至大字，无切肉，又不至柱。调侯心不平，故谓上席取柱。景帝视而笑曰：此不足君所乎？调侯免官谢。上起，调侯因驱出，景帝以目送之，曰：此样样者，非少主臣也。居无何，调侯子为父买公关上方甲盾500倍，可以葬者，取雍苦之，不与钱。雍知其盗买献官器，怒而上便告子。是连屋调侯，书记文上，上下立，立薄则调侯，调侯不对。景帝骂之曰：吾不用也。诏亦廷尉，廷尉则曰：君侯欲反也？亚夫曰：臣所买器乃葬器也，何谓反也？立曰：君侯纵不反地上，即欲反地下耳。立亲之一级。初，立捕调侯，调侯欲自杀，夫人止之，以故不得死，遂入廷尉，因不食5日，呕血而死，国除。爵一岁，景帝乃更封绛侯伯他子坚为平曲侯，续绛侯后。19年卒，是为共侯。子建德代侯，13年为太子太傅。作酬金不善， 元鼎五年有罪，国除。条侯果饿死，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。太史公曰，将侯周勃始为布衣时，比普人也，才能不过凡庸，即从高祖定天下，在将相位，诸吕欲作乱，伯匡国家难，复之乎政，虽伊尹周公，何以加哉？亚夫之用兵，持威重，执坚韧，攘居何有加焉？足己而不学，守节不逊，终以穷困，悲夫。